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一集。刚下了一场新雨，石板路上湿漉漉的，人牙子让孩子们蹲在屋檐下面，等府里的嬷嬷出来领人。夏侯恋埋在人堆里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蹭着脚上的泥，脚踝边上硬邦邦的，那是一把匕首，他出门的时候段叔给他防身用的。他长得好看，尤其那双眼像极了他的母亲，像盛满了夜里的星光，熠熠生辉。一路上常有小丫头片子找他搭话，他却一概不理。在他眼里，他和这些丫头片子不同，他们头发长见识短，只知道被卖进谢府能吃饱能穿暖，有点心计的会想爬上主子的床。他夏侯恋可不一样，他是七叶伽蓝最年轻的刺客，他不是来当奴仆的，他是来杀人的。他若无其事地撑着脑袋，目光扫过四周。清晨人少，巷子里冷冷清清，巷口蹲了几个乞丐，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。夏侯恋心想，那乞丐里面肯定有伽蓝的人，等他成功混进了谢府，就会有人从墙外抛进纸条，告诉他行刺的目标，说不准还会有人半夜来到他的窗下，告诉他伽蓝的内应在哪儿。虽然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伽蓝的刺杀，但是娘亲讲故事哄他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，伽蓝刺客神出鬼没，藏身于市井，杀人于无形。他在山上待了12年，在教习手底下练刀，闲的时候打山鸡追野兔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下山参与刺杀。段叔说，如果这次成功，就在伽蓝里挂上刻了他名字的牌子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刺客。他虽然没有和别人比试过，但他娘亲是伽蓝最强的刺客，他是他娘的儿子，也必将成为最强的刺客。人牙子走过来，清点孩子的数目，他低眉顺眼，屏息静气，乖巧地蹲着。刺客都是这样的，从来不起眼。两个嬷嬷并几个丫鬟开了门，从门槛里踏出来，人牙子换上一副笑脸迎了上去。 人都在这儿了，都是齐齐整整手脚伶俐的好孩子，一个孩子五吊铜板，这可是金陵城最便宜的价了。 领头的嬷嬷让孩子们站好，挨个检查，确认没有孩子缺鼻子少眼缺胳膊少腿，也没有长得歪瓜裂枣之后，和人牙子讨价还价了一通，才把孩子领进了谢府。夏侯恋耳朵尖，听见人牙子掂了掂手里的银两，啐了口， 穷酸样。 喂，那边那个灰袄子的，你过来。 冷不丁的听见一声唤，夏侯恋抬起头，见领头那个嬷嬷指着他。夏侯恋走过去，嬷嬷把他推给那个袄子上打了补丁的女人。几个嬷嬷和丫鬟都穿着半旧不新的袄子，只有领头的那个嬷嬷穿得好些，手腕上挂了根碧玉镯子，坠在最后头的女人袄子上还打了一个补丁，道： 这孩子看着挺机灵的，你们院领回去使唤吧，别说夫人亏待了三少爷。 刘嬷嬷，再给奴婢一个人吧。 之前夫人一连调走了两个丫头，咱们院里只剩下奴婢和一个小丫鬟，已经不够使唤了。 那女人长了一副苦瓜相，嘴巴像一颗核桃，皱皱巴巴的，仿佛是被苦水泡皱了。嬷嬷冷哼了一声道： 哼，三少爷不过是个丁点大的孩子，需要几个人服侍啊？难不成把全府的人都叫过去服侍你们三少爷不成？谢府这么大，处处都要用人，现在不过买了这几个孩子，匀给你们一个补上缺，就偷着乐吧，竟还敢得寸进尺 啊？不敢不敢，刘嬷嬷息怒，一个就够了。 女人连忙躬身道歉，拉起夏侯恋的手走了。女人的手上有许多茧子，磨得夏侯恋的手有点疼，不过夏侯恋已经习惯了，他娘的手因为常年握刀，比这双手还要粗糙。 你以后叫我蓝姑姑便是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夏侯恋。 他装出乖巧的样子，怯生生地答话： 哪个恋呀？ 赤红绿野苍茫外，影落横波潋滟间的恋。 蓝姑姑惊讶地看了眼夏侯恋，道： 哟，你还会背诗啊？ 夏侯恋心里一惊，他忘记这些被人牙子卖出来的都是家境贫苦的孩子，别说背诗，就算是大字儿也认不到几个。他连忙撒谎道： 我都是听别人说的，只会这一句。 蓝姑姑笑道： 会背诗好，我们金兰少爷最喜欢读书了，你能背上几句准能讨他欢心。你识字吗？读过书吗？百家姓千字文可曾读过？ 如果春宫图和刀谱算书的话， 读过一点，会写自己的名字罢了。 蓝姑姑拍了拍夏侯恋的手，温和地笑道： 已经很好了，姑姑我只能认得几个数呢。 一路上碰到不少丫鬟仆役，蓝姑姑总远远的就停下行李，要么就避开他们绕道走。丫鬟仆役都对蓝姑姑视而不见，夏侯恋不禁心里犯了嘀咕： 听说老爷明儿就回府了，大夫人高兴坏了，咱们手脚麻利点，老爷的屋子今日都要收拾出来。 前面两个丫头说着话，蓝姑姑行了一个礼，和他们擦肩而过。 高兴什么呀，我听说老爷是得罪了宫里的魏公公，被外放出来的，咱们小心着点，别触了霉头。 唉，老爷也真是，何必去得罪魏公公呢，平白遭罪。 声音渐远，夏侯恋低头走着，一个看着十三四岁的圆脸丫鬟迎面走过来道： 姑姑，奴婢来接你。诶，怎么就领回来一个毛头小子？ 来，小恋，叫莲香姐姐。 蓝姑姑道： 莲香姐姐。 夏侯恋乖乖打了招呼。莲香瞥了夏侯恋一眼，不满道： 哼，一个毛头小子顶什么事儿啊，还得我们照应着。大夫人欺人太甚，每日扫扫欢迎除草都要人，咱们还会翻身术不成？ 蓝姑姑拉住莲香摇头道： 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咱们三人伺候少爷就够了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能让少爷一个人在屋里呢？ 没事儿，少爷睡着午觉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